心理学家认为说，男方大女方5岁会感觉最幸福，但是相差3岁以下呢是最好沟通的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我觉得真爱不分年龄啦，对不对？ Thank you.

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英琦，经典九六九，给你最温暖的幸福感。